韩文庆的回答让记者有些意外。这对十年宿敌在场上从不相让，可是场外关系却又不如记者所想象的那样。英雄相惜，这种色彩记者感受到的并不太浓烈，只是在韩文清说叶修在挑战赛的成绩值得骄傲后，记者转念一想，却又觉得确实如此。领着一堆不知从哪里找来的人临时凑齐的军团，最终击败豪门家世，从挑战赛中胜出，这种奇迹般的战绩为什么会不值得骄傲？如果是这等经历的话，或许当作一笔丰富的经验也是完全合理的说法。记者想着想着，顿时觉得叶修和韩文清这两个人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有一定的共鸣，难不成只是因为他们两人都是实事求是的人？实事求是这个词儿跳出来后，记者顿时打了个激灵。韩文清也就罢了，叶修是实事求是的人，记者不愿意细想，他反正就是不肯接受这个设定。全明星周末是霸图的主场，可是在最后一天的全明星对抗赛中，霸图的两位选手却没有太多的被凸显。张新杰一个牧师被派去打擂台了，韩文清在团队赛里也是第二个出局的，对此现场的霸图粉丝多少有些不爽。全明星周末这个秀场，一般来讲大家都会卖一卖主场选手面子的，让其表现得更华丽一些，拿个全明星的 MVP 什么的。可是这一次全明星的 MVP 被王杰西给收入囊中了，他在比赛中重现的魔术师打法瞬间连续打败唐昊和孙翔两位大神，毫无疑问是今天比赛的最大亮点和高潮。而他的华丽表现烘托出了唐昊的落寞，这次的全明星赛似乎有点谈不上皆大欢喜，但是也终于落下了帷幕。各队休整回家，媒体大肆报道这三天的各种华丽镜头，可是对于职业选手来说，这三天实在不值得留存什么念想，因为这和他们真正追逐的目标毫无关联。各回各家，各队也就立即开始调整，准备第十八轮的比赛了。第十八轮强强对抗的重头戏不少，微草主场对烟雨，蓝雨主场对虚空，霸图主场对百花，轮回主场对雷霆，还有星星主场对呼啸，这样的轮次对转播方是一次纠结和磨难。权衡再三后，选择了轮回主场对雷霆的比赛。雷霆战队的团队赛本赛季人们津津乐道，可是轮回呢？他们过分的强势让大家都有些麻木地忽视了他们身上的强大。轮回战队的团队可是17轮全胜，比雷霆还要优异。雷霆的团队连胜很遗憾在16轮的时候被星星终止了一次，不过人们显然还没有因此就对雷霆失去信心。当这支靠精密的战术运转的团队遇到轮回战队的全明星四重奏时，会是怎样的一番争斗呢？这场比赛被定为电视直播，显然是可以收获足够眼球的。选手们积极备战，电视台选择转播比赛，各大战队的管理层却已在此时收集队中意见，权衡着在这个冬季转会窗里是否需要对队伍做出一些调整。而联盟呢，在这些全明星周末后却又推出一个新的榜单，兵器谱。无论网游里还是职业圈，角色身上所有装备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还得说是武器，而现在联盟就把职业圈中所有角色的武器给单列出来，由玩家投票来制定这个所谓的兵器谱。有内行人看出，这大概就是要搞周边产品之前的一项调查问卷，但不管怎样，玩家们的热情看起来是相当高涨，榜单一推出票数就不断翻新。联盟随即又补充规定，兵器谱每月一换，到了年底统计全月评总榜。几天下来，兵器谱就已见端倪， 排名第一的兵器是星星君莫笑的千机伞。银色字样彰显了这也是一件自制武器，但70级的等级却在榜单上极其碍眼。荣耀更新已经过去一年，武器又向来是装备研究中的重中之重，处于优先地位。时至今日还未到70的银武真是少之又少，更别提还是名列兵器谱第一位的。但是没办法，千机伞的新奇实在太抓眼球了。全明星投票，叶修比不上周泽楷，但这兵器谱千机伞却把一枪穿云的荒火和碎霜爆甩了几条街。这结果可把许多人烦闷坏了。正如指出的内行人所言，这个人气榜单可以当作玩家对周边产品兴趣的一项意向调查，但现在千机伞的人气远甩其他武器，这就让周边制作很烦躁了。千机伞那不是搞把伞就行啊，这玩意儿最大的特点就是变，不变这件武器哪来这么高的人气？但是这种能变能拆还能组的家伙在游戏里可以有一些有违科学逻辑的地方，但要真实做成周边，完全复制它的变化特点，这得多精细的设计，得多复杂的生产流水线，多长的制作时间，最后得多高的造价。造价高，卖价就得高，千机伞必然会是一个完爆其他周边的妖异定价，妖异到了了解周边市场的专业人士都觉得这太疯狂。千机伞不可能完全复制，可不完全复制销量必然会受影响，这实在让人遗憾。这叶修咋就这么烦人呢？以前就没让家世从他身上捞到太多商业赞助，现在好容易弄了把人气武器出来，结果又是这样无法复制，这人存心就是和他们商业运作添堵来的吧？有知道叶修过往的业内人士深深地抱怨着。可不管怎样，千机伞实在高人气，就算弄出两三个形态也值得尝试。于是武器周边的运作率先就先和星星联系接洽起来。这些事在星星已是由陈果全面负责，经过半年对战队运作的熟悉，他已经很好的让叶修只是专注于比赛方面的事宜，不要再操太多的心了。眼下除了这些方面的合作，冬季转会窗的开启也会让战队生出许多事儿来。星星这个转会窗的思路很简单，不买不卖等于就是不参与，但是不买可以避开事端，不卖却也挡不了其他战队来问价。拥有如此成绩的星星，队中选手的价值当然也得到了很大提升，再加上他们只是一支初入联盟的草根，半年接触大家也都知道星星的财力并不怎么样，条件较艰苦，于是乎在很多人眼中，星星就像是抱了块金砖的穷孩子，不能抢，但随便花点钱总就可以敲个边角下来吧。乔一帆、包子、莫凡甚至叶修都有人赶来打主意，但最后都是撞墙回去。陈果没有表现出丝毫松口的迹象，让任何人也看不出有谈一谈的指望。很快1月10日，第18轮的比赛临近，转会期10天过去，也有一些战队完成了部分交易，但是冬季转会窗向来都是小手术，像第8赛季家世冬季挖来孙翔这种核心级人物的大转会是极其少见的。这赛季有些战队成绩稳定，有些颇有曲折，但似乎没有哪支战队的核心班底矛盾大到需要在冬季转会窗来进行交易解决。传出交易流言较多的也就是烟雨和呼啸两队了。烟雨本赛季的新战术打法迄今为止也没有为他们打开局面，现积86分，积分榜上排名第10，算是他们近几年里的最差成绩了。在一套战术经过半赛季也没有打出成果的情况下，大家纷纷猜测烟雨应该要做点调整了。而呼啸目前积112分，排名第6，看似还行， 但和他们自己的预期可就有些大了。他们是目标夺冠的队伍，但本赛季多次遇强不胜，这也对他们自身产生了一些质疑。方睿离开，目前看来队内扛起这二把手的是自由转会来的刘浩，这就有点打乱呼啸原本的核心构架了。流氓加盗贼的犯罪组合他们坚持了多年，方睿离开，他们却也没有放弃盗贼，最终又花钱从蓝宇引进了盗贼选手林峰，将全明星级别的盗贼账号鬼迷神移交给了他。结果刘浩的魔剑士上位了，甚至抢出一个全明星的席位，可见他在队中的存在感。而林峰呢，手握全明星账号，最终却离榜单甚远。想想当初邹远单凭粉丝对账号的眷恋就可以把他和百花缭乱送入全明星，可知林峰的表现并不出彩，虽然鬼迷神移的地位比起百花缭乱还是要逊色不少。呼啸会不会做什么调整呢？大家猜测着，甚至有粉丝呼吁请回方睿，但这个念头实在只能是脑残粉的一厢情愿了。方睿去了星星，甚至是付出了转型的代价，此时正出成绩，星星在积分榜上还踩着呼啸一脚呢，现在指望他回来呼啸救火，又转回盗贼，那所能指望的大概只是方睿对呼啸有着置之不渝的爱吧。会发生这样的事吗？竟然还真有记者网络采访到了方睿。 我会回去的， 方睿回道。采访记者一愣，跟着是狂喜，这真是太劲爆了，方睿竟然愿意回呼啸。 1月10日我会回去， 方睿跟着甚至补充了具体时间。可是记者这一看顿时明白了，方睿会回来，但是是以敌人的身份。只不过 方睿大大，1月10日是星星的主场啊， 记者提醒他。 是吗？我操，浪费了我精美的台词啊，打了一周全明星数错了， 方睿叫道。